谁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 你体会悸动的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 让我爱你是谁，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 是你是彻底有美丽的邂逅，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跟我爱的是我的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说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芳草，我爱的人 收听雷人秀。艺术小青年说，我觉得吧，时尚就是我们平民的老百姓看不懂的，那就是时尚。特别是外国人的时尚哈，你像我们中国青岛大妈的脸基尼都被外国人玩坏了。不过青岛大妈说啊，我们的脸基尼很时尚啊，我们很时尚吗？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瞎猫碰到死耗子。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说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能不能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有真心而已，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有件事情很奇妙，在这个昆明有一个动物园叫圆通山动物园，动物园里有一个猴山，里头全是猴子啊，但问题是猴山里头老鼠成灾，到处都是老鼠，于是呢这个公园的管理人员没有办法，就一次性放了七只大野猫放到了这个山当中。一开始呢这群猴子就比较排斥这群野猫，毕竟这是山是他们的领土啊，他们的领地啊，是吧，所以呢就经常跟猫打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猫渐渐的把这个山上的老鼠都消灭掉之后，猴子们对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刚刚我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在这个猴山上，猴子帮野猫抓狮子。我觉得啊，再过一段时间，有可能这群野猫就会跟那个公园的人类说，人类呀，赶紧教教这些死猴子怎么铲屎吧。 你是否已经看见山雪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 见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还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望着窗外的小雪夜，人在异乡的你可还回来？你是否已经看见了小雪夜？看它慢慢地越，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夜？看它慢慢地去，慢慢越，越来越情人不近山月，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透明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我昨天晚上经过一晚上的斗争之后，我今天一天都在想，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灭绝的是恐龙而不是蚊子呢？然后呢，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听众的回复让我豁然开朗哈。我听众说，为什么灭绝的是恐龙不是蚊子？因为天塌下来个高的顶着，所以恐龙灭了。还有说，不是，因为为什么恐龙灭了呢？因为恐龙挑食。还有说，雪莲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想想看，如果灭绝的不是恐龙是蚊子的话，你想蚊子咬你，你也就痒痒。恐龙如果不灭绝，它咬你的话，所以现在我已经不想了。 天地悠悠，不可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到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世事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 来说，昨天老婆紧紧地抱住我说，我梦见你死了。然后我就说，富士山上就说，你这个大傻瓜怎么可能呢。但是呢，他说后来我脑子里一刹那觉得，虽然年轻，但都有老的那一天，只希望那一天迟点来，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当下的生活吧。其实真的，我们人类的生活啊，能过得很精彩，就是因为有个结果在那儿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要珍惜前面的日子，对不对？因为总会结束。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改变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Waiting for you, kiss me every night. 为何你心的人啊，留给我一望不及的思念。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come here toI'm waiting for you, come here.

白如当天，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我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活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希望尽管沉眠，日子久了就明白，昼夜中我还是首选。我念着你，男人有时真话连篇，我会有你处处话连连。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边。男人总是真话连篇，路在身边他便没有有挂念。不会将爱恨分和什么东西，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每一面受伤的情，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露面。坚持的心不改变，终然终我会是首选。 是否不会再放 忘记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你，呜呜呜，月亮在你的眼睛。 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合之声。 三合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合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勇士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合之声来自司法局，本期为您播出江中土地闹矛盾，多方调解促和谐，9:30首播，15:30重播，欢迎收听参与。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土地的紧俏，农村的建房热不断升温，随之带来的农村宅基地纠纷也大幅增多，是仅次于家庭纠纷的第二大类纠纷，而且容易激化，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刑事案件。2017年3月下旬，扬州司法所所长黄海燕同志接到一起因为宅基地纠纷引起的家庭纠纷。原来刘大和刘二是堂兄弟，刘大父亲早在1993年就因结婚入赘到了黄庄镇白塔寺村，户口也在同年迁走。在1994年，刘大父亲与刘二父亲签了一个宅基地转让的协议书，刘大父亲在老家的宅基地转让给刘二父亲，同时替刘大父亲尽赡养父母的义务。现刘大父亲已于2001年去世，因为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从2006年底开始，刘大就一直找刘二协商要回原来其父亲的宅基地。刘二一家不同意，但因其原来也不重视，所以其土地上没有房屋，只有刘二家种的树。现在刘二想赶紧将宅基地确权到其名下，所以加紧盖房，但是在这期间，刘大一直找社会上的人来骚扰，甚至动手打人。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黄海燕先后找到该村村民、村主任以及当地派出所，在知道刘二家有监控录像，录下了刘大及刘大雇佣的社会人员动手的情况，黄所长才心里有了底。在与派出所协商后，演了一出双簧计，由派出所人员当白脸，先找刘大及刘大家人说明刘大及其雇佣人员有动手情节，证据确凿，可能需要刘大去做笔录，并且可能要先拘押，再由黄所长扮红脸找到刘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知其不属于杨庄镇的人了，无论其怎么闹都不能再要回土地了，而且刘二父亲替刘大父亲尽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又找到刘二家里，明确告知刘二，刘大的动手情节经公安部门鉴定不构成轻微伤，只能是行政拘留15天，并且告知其现在土地值钱了，可以给刘大适当的补偿，以减少以后的麻烦。在派出所同志和黄所长的共同努力下，双方都有所松动。在这个基础上，黄所长又动员刘大及刘二所在的村的村干部继续做工作，双方终于同意坐下来协商解决办法。在多方努力下，双方最终同意协议解决此事，由刘二给刘大10000元补偿，刘大也承诺不会就此事再进行骚扰，一起可能激化的家庭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好了，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市司法局祝您周末愉快。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弹幕时光说，移动流量要是每个月都够用，我就感觉很温暖了。 妻子留言说，那我在群里每次发移动流量分享的时候，难道我做的不温暖吗？没感觉到啊，我连通了。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当我装上共同享有一份空气啊，阳光随着气温颤抖白夜喘息，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背着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确定的方向，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一生一日的狂热，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苦涩的离，带着车上共同打算一份不平，大雨的天雪地爬满苦涩的离，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几率游戏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真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缥缈的天堂，我只要眼前风景如画，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一生一世的相思，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一生一世的狂热。 同时呢，今天还和你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最近让你觉得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哈。刚刚一位新听众叫浅尝辄止，是问说，雪雷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我说你说的是哪个部分？他说，雪雷你说你被领导骂了，说你不会做事是真的吗？是这样哈，我经常在那个直播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哈，还有场景啊，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娱自乐自嘲，想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场子热起来。你看我经常是黑老板是吧，我们老板都说我都不当真，你们这些听众当什么真呢、啊、不要当真好不好。 念着永结的雨还没离开家，岁月的时间化成三人的家，真真实在心里情到笔改，一场年年寂寞都无 空荡荡的舞台上空荡荡。 潇洒，恐怕相思从此都落在天涯。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背起大厦，一只孤单的鸟，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两手空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生活简单一点更更美丽，想得太多放不下提不起。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然而没什么停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起。

不是那么远，一个人独自地承受。 贝贝留言说，以前都听大家说呀，上海人欺生小气，大学毕业之后呢，独自一个人背着包拉着行李就去上海辅导班，到上海哈，说坐地铁的时候人特别多，感觉都被架起来了，到站都下不去，还是一对好心的老夫妻帮我们一起把行李箱从地铁里拖出来了，要不然啊，我下了地铁箱子还被夹在这个地铁车里头呢，就郁闷啦。不过老夫妻说啊，我们是外地的，玩笑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地域偏见，不仅仅是地域偏见，任何偏见都会让你错过很多美好的事物。比如说举个例子，简单例子，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这些长得丑的人就成绩非常好，真的不是。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我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人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带来那么多伤悲，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人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都有谁能体会，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失去真爱人人都不说。